由城中升起，停在城东的山上。神力把我提起，在异象中即在天主的神力中把我带到加瑟丁充军的人那里。我所见的异象就在我面前消失了。我遂向充军的人讲述上主给我显示的一切事。